晚上的鼓楼跟白天的鼓楼可能看到的景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白天你经常走鼓楼的话，路过鼓楼的话，不妨找个机会晚上路过那里看一看。可能你现在正好是在鼓楼的附近，或者是开车刚刚经过了南锣鼓巷、什刹海、烟袋斜街、后海，把这首歌带给你。我自己先来报一个定位啊，说话这个人呢，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甲14号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听赵雷的这首《鼓楼》，而恰好经过鼓楼的听友们，这首歌就送给你们了，希望跟你眼前所看到的北京的市井生活可以很自然地融到一起。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你好，我是戴毅，今天天呢晴朗没了，没有我们喜欢那种通透的蓝天，的确有些阴郁哈。来听听歌，千万别让心情蒙上一层阴霾。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喜欢在阴天的时候听到谭雅的声音，越来越不懂蔡健雅。其实从告别学生的身份，走入社会变成大人的模样去工作去生活开始，很多事情呢，即便是半知半解的甚至完全不懂得的，也总想装成自己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样子，不想被人看作是纯纯的傻白甜。但当个人阅历越来越多的时候，想让自己脸上或者眼睛里面显得单纯清澈一点的时候，却总有人说，哎，你看这个人心思看起来不简单，是这样吧？经历过吧？

的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要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不会太寂寞，那些故事不会老。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当时 卓林蔡依林的这首独占神话，野蛮专辑当中旋律律动很完整的这样的一首， KTV 点唱率也很高，这样的律动，这样的配乐，确实让你想到另外一首歌，对吗？ 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 对，跟心中日月非常非常像，本来也是王力宏写下的独占神话，所以曲风有一些些相像也难免哈。好听的中国风，在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北京音乐广播。我想王力宏写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希望在不同的歌手演唱那里把中国风发扬光大。 But the letter said goodbye. 事和你一起唱。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每次听都会被深深的带入了这样的一首歌，李健《春风十里不如你》。每次听呢，也都提醒我一定要找机会拜读一下冯唐的《北京北京》，然后再看一看周冬雨、张一山这样一对荧屏的 CP 合作的是不是如大家所说那么好。不过我相信青春和成长的话题的确是有永恒的市场的。北京音乐广播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首歌我们可能要听一半了，稍后会进段广告和资讯，但是很多人还会记得他用情至深的歌声，温兆伦。我们待会儿见。 人海浮沉，有多少事向你最深，当他留下了一个吻，点燃心中的那一盏灯，从此无怨无悔守候到夜深。爱有多真，情

但是现在是星期四，还是工作日。在下午这个时间里面听到这个律动，应该感觉很提神啊，还不燥，还入得了你的耳朵吗？我们这样一位听友晋级的李欧娜，他说在看书，在复习，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一起。下午好 DJ。 下午好李欧娜，虽然我不知道你要准备考什么，但是考生只要有需求哈，电台 DJ 还是要全心全意的竭尽所能的满足和配合你的，只希望你呢认真复习，考试的时候要加油，如果真这么在意考试的话，还是要专心复习的哈。听广播的时间要有时有赏，不过这段时间可以当做放松紧张神经和情绪了。 Weekend Can't feel my face. This I know. This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 no more. We both know we can't go without it. She told me you'll never be in love. Oh, oh. I can't feel my face when I'm with you. My love.She'll be the death of me. At least we'll both be numb. And she'll always get the best of m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All the misery was necessary. Went what deep in love. Cause I know, cause I know, girl, I know.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it. She told me don't worry Can't feel my face. 看不到他的脸，那是因为懂得健康防护的人在下午出门的时候戴上了口罩，做好了健康的自身的防护。我刚开始看到一条新闻是说，北京部分空气监测站点已经达到了重度污染。那像京东南、京南、通州北苑监测点 PM2.5 小时浓度已经超过了200，达到了五级重度。而目前的预测呢，今天夜间受西北的高压影响，北京地区的扩散条件会慢慢转好，空气质量也会有得到改善。明天的时候呢，空气质量有望达到优良条件。所以现在下午出门的朋友，记得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戴上防雾霾口罩。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以为 善良，我怎能欺骗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地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 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 大告诉我说，境外地区老天爷已经心酸的开始落泪了。嗯，我是能够看得到，好像确确实实已经开始掉点了哈。雾霾天儿，想要说慢慢的雾霾消散，要么有风，要么就要有雨。希望待会儿的雨呢，能够带走城市的雾霾，也能够配合着音乐，吹走你心头残留的一些些的阴霾。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大鱼最后把这首歌带给你，毛不易、徐佳莹合作的《一江水》，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五见。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撑。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